北京时间的晚上8:08，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A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又在周末的时光和各位相见了，还是同样跟各位说一下我们的收听和收看的方式。那首先呢，我们传统的办法 FM98.2AM927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声音了，可以享受一下声音，享受一下音乐。当然更加推荐的就是通过我们视频的办法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那具体的方式呢，有以下的几个选择。首先在微信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关键词，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各位点击关注，左下角呢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同时有一栏是我们栏目的名称，叫做挑战新歌声，各位直接点击就可以进来找到我们了。当然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参与进来吧。 这个大家呢可能会发现今天我们的开场时间啊稍稍往后延长了一点，为什么呢？ 因为好音乐是要值得等待的。 对，因为今天呢我们的挑战新歌声里面来了两位挑战嘉宾啊，将会给大家带来一种全新的视听盛宴。 没错， 刚刚在帮忙接乐器呢。 你们准备好了吗？ 那接下来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两位挑战嘉宾，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静子啊，是来自湖南。 欢迎静子。还有我们另外一位。 Hello， 大家好，我是麒麟鼓手。 欢迎 两位。 今天其实很特别，因为二位的名字就很酷，很特别。首先，像静子啊，静子的全名前面是有两个姓的，是爸爸和妈妈的姓组合到一起。 对，爸爸和妈妈。 哇，好幸福啊！郭刘静子，对，欢迎郭刘静子，非常可爱的姑娘。同时呢，男生啊，鼓手，也是一个很别致的名字，叫麒麟。就是很吉祥的感觉，神兽，对，这两个名字都很好记啊，各位赶快记住这个非常可爱非常独特的二位啊，我们的嘉宾。那同时接下来我们还是先声夺人，用声音的方式，用音乐的方式吸引住你们吧。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 C 位主打歌， 哎 ，C 位主打歌，那么接下来带来哪首歌曲呢？ 带来一首爱如潮水吧。 爱如潮水 ， 也是我们自己稍微改编过的。 哇哦，哎，改编版的爱如潮水，一起来听一下。 OK， 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准备好就可以随时开始了。 好的。 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 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是一首爱如潮水。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 C 位主打歌来自于镜子和麒麟的组合，叫做爱如潮水， 好好听啊，而且听完之后有一点心疼的感觉，莫名其妙，对，就有点因为听到了那种似乎有点心碎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就莫名其妙有一点心疼啊， 就很安静版的这个爱如潮水、啊、 对，很好听，这个改编版本的爱如潮水，我们的听众还有网友们，你们满意吗？你们喜欢吗？欢迎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对，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收看的方式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啦。同时在我们的易直播以及北京时间上面搜索活力982，进入房间之后也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 没错。 哎，那先问第一个问题啊，镜子跟麒麟这是第一次作为一个组合的形式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吗？ 算是对， 第一次，那两个人之间是那种朋友关系？ 对，就是一次聚会就偶然就知道，然后他是一个鼓手啊，然后我是吉他手，那么就我们叫临时组合乐队， 临时组合乐队， 临时 CP， 这也是刚刚想到的名字吧？ 对。 那现在把话筒交给我们的麒麟，你还记得你们俩第一次相遇的时候吗？ 不太记得， 不好意思忘了。 他一般只记就是 好了，解散了。 他一般都只记比较好看的姑娘。 不可以。 那这个不应该啊。 对啊，我们镜子非常漂亮。 没有，他没有当我是女孩子。 对，好兄弟， 好兄弟，好兄弟组合，临时组合。所以二位是在什么时候认识的？ 再一次聚会吧。然后聚会那天正好是需要，就是一个朋友制作的一个电影，然后需要插曲，那么再选歌手，然后我们过去帮忙伴奏，就临时遇到的。 也算是一个很奇特的一次相遇，并且也是代表了一种缘分啊，莫名当中。那其实后来二位有没有一些更多的合作，还是今天直接就是变成了首秀？ 对，今天首秀，算是从今天开始合作吧， 算 临时出道组合叫做， 对对对， 临时 CP， 然后感觉还带点牵强， 对对对， 没有， 特别勉强， 特别勉强，开玩笑啊，但其实我感觉二位虽然是第一次，然后用音乐的方式去合作，变成 CP 式的这样的合作，但是这个配合还是 配合很默契 的，对，那二位对彼此的音乐风格有了解吗？ 我是比较喜欢东西，他大概知道，我大概会比较喜欢偏向于就是小野丽莎那种波萨诺瓦的。对， 恰巧我也能敲， 巧了， 所以叫巧遇组合。 巧遇组合， 我们这一个节目下来之后，我们会有很多个名字，是吗？ 七八十个名字是吗？ 其实我跟二位结识也是巧遇， 对， 所以我觉得真的都是缘分。 你是怎么遇到的？ 我就是听到了他们的歌声很好听， 他在路边捡到了我们， 对，我在路边捡到了他们，然后我说哇，好特别，而且。这个姑娘镜子非常的勇敢，我只能说很勇敢，然后在路边很勇敢的去唱歌，而且唱得很好听，我就说哦，一定要来到节目当中，我觉得他们真的很 deserve it， 对，非常棒。 对，就在大悦城那边，然后 对 在路边卖唱，然后 对有一次 他路过捡到我们的。 哎，所以当时也是两个人一块出现的吗？ 没有，当时是我是在唱，他是在边上那个吆喝收钱的那种。 然后恰巧那天没带鼓。 但是真的很特别，我觉得，所以今天把他们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然后再次用音乐的方式来相会一下，还是挺棒的。尤其是在这么寒冷的冬天，我觉得这一首歌出来之后，整个内心啊，整个我们直播间都暖和起来了。 哎，那问麒麟一个问题吧，这个作为咱们这个组合里面唯一的男生啊， 对对对， 我其实这么说感觉 也是挺瘆得慌的，真的，万一有再有一个， 对， 你坐在镜子旁边，在为他伴奏、为他敲鼓的时候，是怎么看待自己身边的这位吉他手的？ 哥们儿， 实话实说， 哥们儿。刚说了一个了，还可以再抛几个关键词。 主要是 我们先从音乐的方式来说吧。 对对对， 感觉就弹的东西还挺有感觉的。 注意点说啊， 这琴一会儿就上脑了，扔掉了。 不，他应该不太舍得。就音乐风格还是属于那种挺合得来，然后第一回听的时候也觉得，哎，就很即兴的时候，然后就能合到一起啊。因为本身第一次遇见的时候，然后也比较巧，然后就一起合了一些小作品什么的，所以当时是敲的架子鼓啊，所以可能今天就不太方便啊，拿着卡轰过来。 对，今天是受到我们这个节目的直播间的一个影响啊，但是我能感觉到二位的默契，就是合得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说完了音乐，咱们说说生活当中的吧。你觉得这个镜子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时候坑就来了，各位注意， 小心头啊！ 还是注意点说话啊。 就是除了音乐，可能没什么交集吧， 就没了。 没什么交集，所以你们俩真的是一个玻璃组合，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镜子是 开玩笑开玩笑， 镜子是还是生活当中。性格也不错，然后做得一手好饼干，是吧？ 对，我们在直播之前啊，镜子有专门下午的时候新鲜出炉，然后专门为我们的这个工作老师啊，还有各位老师带来了小饼干， 真的很好吃，哎， 对对对，特别棒，特别贴心，特别暖心的小姑娘， 限量供应， 对，限量供应，我们也好幸运，吃到了很甜的饼干。 那麒麟可以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镜子吗？ 没关系，镜子，待会儿给你反击的机会。 收琴头是吧？ 把琴头收好。 三个字啊， 三个词， 三个 好看，好看就行了。漂亮，漂亮，漂亮就行。 特扛冻啊， 特扛冻， 特扛冻。 你好实在啊， 这 边。 特扛冻。 这个、 还有吗？ 那个叫皮下脂肪厚， 所以三个字，真的是三个字。 三个字啊， 皮下脂肪厚。 OK， 现在给镜子一个反击的机会啊，因为刚刚说了说音乐上合得来，然后同时生活当中性格又很好，说了你很多的优点，嗯、你这时候要不要也给三个字或三个词来形容一下麒麟？ 麒麟啊，他就是因为我其实还虽然我自己技术也就一般般啦，唱的也就一般般啦，但是我对对就是对对就是对自己的就是搭档可能会要求还算比较高， 哦、 然后有听过他打鼓，他的一些即兴的话，嗯，就是我想要的感觉，他大概都知道。那么我觉得这样还比较合适， 嗯、 那么就勉强凑一下了。 塑料组合正式上 线， 对，塑料上线了， 太可爱了。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请到的我们的这个塑料组合啊， 临时组合，塑料组合， 临时塑料组合， 哎，没错。 刚刚第一首歌曲《爱如潮水》，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音乐的方式来陪大家度过这个夜晚。 嗯，那么接下来送来的这首歌是什么呢？镜子， 那个 想要唱什么 都可以， 就是今晚的歌大应该来说就全部都是改编。 哇，好期待， 也是一首改编的歌曲。 因为我发现从第一首爱如潮水来说啊，真的就已经很棒了，这个改编的感觉更加的有味道、 嗯、 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是 那个蔡依林的那个日不落。 日不落、 哦、 即兴版是吧？ 对， 哇， 纯即兴版的日不落， 可能会比较偏一点波萨的东西、 哦、 通过眼神来交流。 对，现在就是来见证我们是塑料还是是不是真友谊的时候到了。 哎，没错，确认过眼神啊，一定是真友谊。我们接下来日不落一起来欣赏。 嗯，准备好就可以开始啦。 嗯，好的。 世界走遍，你就是晴天，你就是晴天，我的爱被念，不老的想念飞在你身边，我的爱被念，我要送你失落的想念，寄出代表爱的明信片，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爱恋，心间的心把世界走遍，是总是走了又停，微笑望着广场向人群，我要把爱全都装进心里，陪我一起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 北京榜样， 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陆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过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还是一样的，在半点过后呢，跟各位说一下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方式，因为今天的节目真的很精彩。那如果现在各位啊想去听的话，我们传统的 FM98.2 AM927 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了。当然，强烈推荐的就是视频的互动办法。那视频的方式又有以下的几个，首先第一个呢，在微信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那左下角呢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各位直接点击，里面有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一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当然了，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 欢迎大家通过以上这几种的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来观看到我们的直播。那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两位挑战嘉宾。 哎， 欢迎两位，郭刘镜子，欢迎。 Hello， 大家好。 对， 你们俩这是什么情况？ 要抢戏。 麒麟，欢迎你。 镜子 好啊，我还以为这个时候镜子会说Hello， 大家好。 对对，Hello， 大家好。 两个人融为一体了。 对对对， 那他比较抢戏，我让他抢好了。 无所谓，我不 care 了。刚刚啊，这个两位在上半段即将结束的时候呢，给大家奉献了一首这个改编版的《日不落》啊， 很好听，唱出了别样的风情，而且二位的配合真的是很好。 哎，真的可以说是那种。纯即兴的配合，真的，我一直在看麒麟 的 眼神，就是两个人刚刚不是在说眼神交流嘛，然后麒麟就一直在等着我应该从哪儿进，从哪儿进，然后就盯着镜子在看， 然后我忘了给他眼神了， 但是依然啊配合非常的默契，非常棒的这样的一个演绎， 没错，塑料组合嘛。 哎， 这个时候要问一下，因为我发现每一首歌包括今天所挑选的应该都是镜子经过改编的，所以日常对于这样的一些非常耳熟能详的一些音乐会做一些自己的处理吗？ 对，一般都会，因为首先第一点，我现在嗓子就是，我之所以现在在路边卖唱，没有去那个酒吧继续唱，是因为我嗓子是有问题要做手术。 嗯， 对对，所以我是在路边挣我这个手术费。 嗯，但是我相信啊，就 然后就是所有的歌的话，就如果不经过处理的话，可能唱不了。 哦， 就是对，唱不上去，可能会、 这个可能是暂时这段时间需要你去做一些变化。 对， 哎，那之前的演唱风格是跟现在不是一样的，是吗？ 对，之前我是唱梁静茹 啊、好温柔， 好甜的感觉。 对，就是那种很甜甜， 就很温暖的状态。 现在可能就只能汪峰了， 现在会稍微带一点点的沙哑， 低沉沙哑且性感。 对对，但是我相信啊，之后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我觉得她很坚强、很勇敢的这样的一个女生。然后同时，经过自己之后，可能通过一段调养嗓子之后，未来一定会带来更多好的作品的。 对， 嗯。 但是我感觉现在经过改编之后的镜子的歌声 也很有味道。 对，虽然我没有听过之前镜子的演唱，但是我感觉现在镜子的歌声会有那种很慵懒，然后还有那么一点点小性感在里面。 哎啊、所以说接下来又会带来怎样的好听的歌曲改编呢？ 接下来 准备给大家带来什么？ 想唱一个朋友写的歌，但是就是在好歌曲上面，他有参加一个好歌曲，然后我觉得这首歌特别的好听，我也想送给大家。 所以是 叫周三的情书。 哇， 周三的情书， 他叫周三，对， 哦，他的情书，周三的情书。 这首歌可能麒麟会比较尬。 对， 麒麟现在很懵。 没关系，颜值在线就够了。 我一直在等待那个眼神。 这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我一直在寻觅着他。又过了十年，我一直在寻找，没有找到心上人啊。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到处都是飞机汽车，压得我喘不过气。现在该如何是好？这世界变化太快了，我没有存款，也没有洋房，生活我过得紧张。心爱的姑娘，你不要拒绝我，天都会把歌给你唱，心爱的姑娘。 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感觉明天就会出现啊。就是这样一首民谣啊，送给大家， 叫做周三的情书， 情书，对，哇哦，饱含着深情的一首歌曲， 很好听的一首民谣。 让我看镜子在唱歌的时候很享受，然后闭着眼睛在那里。 代表我们单身狗协会， 单身狗协会，所以这个组合又有了一个新的含义。 看看今天节目结束能不能出来80个名啊？ 哎啊，我们争取做到。 对，这个刚刚这首歌曲叫做《周三的情书》。 嗯，对。其实因为酷酷的女孩爱音乐嘛，今天镜子给我们展示了她的实力，展示了她对于音乐的理解以及自己比较喜欢的风格。那其实之前好像也有很多关于就是艺人啊，关于这样的一些比赛或者是培训，是吗？之前都有过哪些经历？ 有参加过大大小小很多比赛，但是都没有特别好的成绩，所以就不要提了，往事不要再提。 我其实是谦虚了， 就这个真的是谦虚了。 对，就是有一个稍微成绩好一点，但已经在快10年了，就是2009年的时候有参加，就是周杰伦和就是林俊杰他们公司一起举办的一个比赛，叫 J Stars，然后是一个新秀大赛，选新人嘛，然后是比到全国8强。 哇，这个很厉害。 对，我上一次来北京的时候，也就是那个时候了，就是对，这已经是阔别快10年，然后再一次来到北京， 但是也依然在坚持着。我觉得这个成绩已经很棒了，因为不是随随便便一样的一个声音就可以走到全国的8强的。 对，而且还是周董旗下的比赛啊， 是 周董和林俊杰，然后对， 所以当时 那公司还是有蛮多艺人的， 对， 阿杜啊，张信哲， 这都是歌坛的这种比较就是大神级的人物。 哎，麒麟刚刚那个眼神是什么？ 嫌弃， 互相嫌弃组合。 没有，因为嗓子受伤之后，可能确实比较影响他的这个发挥啊。所以最近还是很努力啊。 因为我觉得他很努力，而且一直在追逐着演唱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为什么就是一直在坚持？因为很喜欢吗？ 对，因为就是哪怕以后我真的要改行不做这一行，但是我必须要能唱歌，就是它在我生命当中是不可缺少的一个东西。 就是无论做不做歌手，都要坚持去唱歌。 对对。 那做歌手已经有多少年了？ 有10年了。 10年的时间， 就是、从之前各种比赛开始。 比赛开始 是，差不多15岁吧。 哇。 那当时为什么来想做歌手？ 是。其实我当时去唱歌其实是特别巧合，因为小时候我是学画画的，对，然后画到初中的时候，因为上课不听讲，然后音乐老师就看我在玩，然后就叫我起来，你把这首歌唱一遍，然后我就唱了一遍，因为在那之前我是不开口唱歌的，对，也是这个音乐老师，然后就发现，还不错，就把我拉到合唱， 还不错， 对， 你这个音乐老师是周董吧？ 对对，然后就。还不错，然后就拉到那个合唱团里面去做一个主唱，对，然后就带领小朋友们一起唱歌那样子的，然后就开始发现，我好像还比较喜欢唱歌了，然后就从那个画画就转到了就唱歌，反正大家都是用自己的一些创作来表达自己想要的东西嘛，就画画也是，唱歌也是，那么画画的话有时候会需要很多东西，就会需要画笔呀、画纸很多东西，那么唱歌来的比较简单，那么我就 跳了，就不再画画了， 直接跳槽了。 对，跳槽了 啊、哦！因为那一次的意外发现啊， 对， 对，然后发现哎，哇， 因为一次上课不听讲， 意外发现嘛， 特别感谢这个老师，其实。 但 这、 嗯、 这叫什么？这个。那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 你 永远不知道， 你永远不知道 下 一 颗是 什 么 味 道。对，也许是。 对， 很酷很可爱的一个姑娘啊， 嗯，而且带着那份坚强和坚持。 嗯哼，哎，那还有一个问题问镜子啊，之前是在做酒吧驻唱吗？ 对，做酒吧驻唱，然后做一些商演吧。 嗯，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可能会比较注重就是 养生方面、 养生是当然是要的，就大概手术做完之后3个月是不能讲话的。 嗯， 对，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养好了之后可能会注重就是综艺啊，或者是发自己的歌这方面、嗯、就我其实也有写歌，但是我今天是唱不了我的歌，因为我的歌 太高了。 对 对，因为之前跟镜子沟通的时候，他说了说嗓子现在不太舒服，好多歌不太适合。然后我觉得他也需要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表达自己， 对对， 所以就还是蛮希望他来。然后他就挑了一些自己比较中意的歌曲哈。 对，就像我之前其实有定一首《一生所爱》，那首歌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我其实特别想唱给大家听，但是今天这个嗓子状态可能不太能唱，但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 哎，可以说一下自己的抖音号。 镜，它叫镜子君，就是镜子，然后君就是君子的君。抖音号的话，那个 直接搜名字， 请您帮我找一张。 大家可以先记住这个镜子， 搜一下这个名字就能找到。 对对对， 搜这个名字。 你那个是郭靖的靖是吧？ 对，一个立一个清，那郭靖的靖。 你们俩真的是塑料哎，我发现。莫名 大家也可以叫我靖哥哥。 哦，靖哥哥。 靖哥哥的靖。 哎， 得提醒一下。 我姓郭。 可以， 可以， 我的容妹妹呢？ 旁边的齐敏，是我吗？ 展现出了无限的尴尬，我跟你讲，这个时候 尬。嗯，各位赶快记住我们的镜子君啊，去这个抖音，对，去抖音上去搜索一下，上面 就可以听到《一生所爱》这首歌。 哎，大家可以听一听，去关注一下，也期待因为今天呢，可能受到这个嗓音条件的限制，也期待之后啊，等嗓子养好了之后，再次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再次绽放你的光彩，好不好？现在就邀约一下。 好的。 对，可以让大家 期待， 可以让大家听一听这个高音版本的镜子君。 可以， 好嘞。嗯， 哎，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之前有很多歌手来的时候就说到要怎么去找到他们，有很多通过微博呀，通过这个网易音乐呀，或者一些音乐的 app 可能去找到他们。然后镜子直接发出一个抖音，然后我刚刚在想，之后要去往综艺方向发展，所以说镜子是不是在生活当中可能会是一些这个谐星方面细胞会比较多的一个人。 对对对，我可能不太，就是我是那种坐在那里不讲话非常好，可能是一个文静的姑娘吧，一讲话就是逗逼这个状态就出来了。 还好你会做饼干、啊、 就是静如什么， 对对对， 然后动如什么，然后 静若处子，动若风兔。 风兔， 对，没毛病这话。 特别可爱。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挑战嘉宾、郭刘静。 我还以为你说郭靖。 郭靖哥哥。 郭靖可以。 OK， 靖哥哥。 对，那靖哥哥。靖哥哥。靖哥哥可不可以利用我们最后的时间再来给大家送出一首歌曲。 嗯，好的，那送一个就是比较符合我现在嗓子的吧。 嗯，叫什么？ 辛德瑞拉。 哇、wow、 就是我自己也是自己改编过的，可能原曲可能会比较现在比较偏摇滚的吧。 哇、wow、 偏摇滚版本的辛德 瑞 拉。 对。 今天非常有幸能听到啊。 麒麟再次陷入尴尬， 再次一脸懵。 不，你是最帅的，颜值在线就好。 对对对对对，你 这不是广播电视台吗？所以看不到是吧？ 你看前面大家都可以看得到，而且今天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打 call 啊，说一直在为二位加油，所以接下来我们这首歌继续送给所有喜欢你们的他们，好不好？ 好的好的。 Cinderella， 一起来听吧， 一起来听。 没有钟声的敲打，没 伪装，没有受过任何话，没有长头发，没有涂指甲，他的名叫Sarada。王子白马，先知神话，梦里梦外无数与他，这般年华无尽啊，他期待奇迹。 真的好好听， 对，两个人演唱的版本啊，这个合奏的版本， 嗯，对，合作的版本，嗯，没错。 我们现在该叫什么名了呢？ 默契组合，谢谢。 没有默契组合吗？ 默契组合， 默契组合， 默契组合还是非常默契的。 来自于郭牛镜子以及我们的麒麟，嗯， 没错。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 Cinderella。 嗯，刚刚其实麒麟说自己找到自己的方式哈，嗯，说了不是麒麟，镜子，嗯，说自己可以去找这个他的微博的号码，那待会儿给我们麒麟也有一个这个展示自己的方式，因为我知道麒麟他也是专门就是专业的鼓手。 对，怎么找到你？ 他暂时没有做这些。 对对对，我没有。 但是没有关系，大家联系到我就能联系到他。 哦，可以可以可以， 单身哦。 哎呦， 好。 对，如果大家喜欢今天晚上的我们的这个默契乐队啊，又改了个名啊， 嗯， 默契乐队郭刘镜子以及我们的麒麟的话呢，也可以去镜子君的抖音号上， 对对对对， 找到两个人。 哎，没错，大家多多的去支持他们的音乐，多多的支持我们的镜子还有麒麟。 嗯，好了，今天的挑战新歌声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两位的演唱和演奏， 也欢迎之后再来我们的直播间哦。 对，这个等养生养好了之后，一定要再来的。 对的，我们非常期待。 对，到时候我带的不一定是麒麟，是吗？ 哎，麒麟再次陷入尴尬之中， 扎心了。 好了，这个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那么大家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今天晚上就是这样了，明天见了，拜拜， 明天见，拜拜。 只知道我在想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